神奇世界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。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，我们一起读书吧。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。 三副苦书片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唐二虎他们搭着罗汉皮登肩膀越墙而过，进了院，来到大门这先解决这俩炮楼。你想孙家大院同共四个炮手，就是那个郑大虎是个惯匪，这小子杀人不眨眼，剩下那仨人啊都是本街面上的，是跑这混饭吃的。老爷不出事，他们也马匹大意了。郑大虎喝了点酒，插着枪头朝里脚朝外，在炕上躺着，有一个小子坐着板凳在地下擦枪。那边那俩呢，闲着没事弄两本闲书看，鼻子还哼哼着小曲儿。唐二虎兵分两队，冷不防穿进屋，别动别动，把这枪顶脑门子上了。郑大虎一看不好，刚要掏枪，叫唐二虎一个电炮正打的鼻梁子上，啪！哎呦我的妈，扑腾，摔在那儿。唐二虎二一脚把膀子给他踹折了，过来把枪给他下来了，把这四个人绑得跟棍儿似的，把嘴全给堵上了。得了唐管两件家伙，那老洋炮那玩意儿不要，给扔旁边去了，留下一个弟兄守大门。他领着人是直扑孙鬼子的住宅。这孙鬼子毫无防范，没想到能出事儿，穿着一身睡衣在八仙桌这一坐，闭着眼睛正琢磨好事儿。嘿，心说营口平康里来个娘们叫自来红，小模样长得不错呀，明儿个到营口溜达一趟，如果钱不多的话，我就给他赎身回来给我做个四房太太。当然了， 就听见身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脚步声怎么跑这么急呀？ 谁呀？ 他刚一回头，哇，门开了，唐二虎头一个就过来了。还没等看清什么模样呢，唐二虎就是一个满脸花片，把孙鬼子招出两溜滚去。过来俩人明胳膊把他辫子给他拽住，唐二虎拿着匣子枪顶着他脑门子，别动，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？ 啊！ 孙鬼子这才知道，胡子， 哎呀，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。 妈的嘞，孙鬼子，你小子可谓恶贯满盈啊，听说你这小子为富不仁，一块豆腐分四瓣吃，你自己怎么的不说，你对手下人刻薄的要命，今天你报应的时候到了。 哎呀爷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只要您教训了我，往后我改了就得了。 完了，先别说别的，把钱都拿出来。 哎，不就要钱吗？要要， 他能都拿出来吗？拿出一部分，啊，叮咣一顿胖揍，又拿出一部分，后来又一顿臭揍，最后把全部的家底儿全拿出来，那也不完呢。唐二虎心说，我受了张作霖的委托了，我得给我兄弟出气，这种货打不死就行。打呀，你说这顿电炮给电的，把这孙鬼子揍的这脑袋赶上流斗了，眼也封喉了，肋条是折两根弯四根，都拉裤子里头了，最后眼看不行了，钻田燕子捅了一下唐二虎，那意思行了，够巧的了。唐二虎这才不打了，一看满载而归也差不多，一溜风先到马棚，不好的牲口不要，其中有三匹马，两头骡子不错，牵着走，把抢来的东西全都驮着，离开孙家大院。没走两步，唐二虎一想，不行，我还出不来这口气，放火烧东西，结果火烧孙家大院，点着火之后赶奔土地庙，张作霖在这等着呢，一看不到俩时辰，唐二虎他们满载而归啊。大哥回来了， 回来了， 兄弟，我得感谢你，回去见着我们大当家的，把这事一说，你还帮着我们立下大功一件呢。来来，这包金货是你的， 啊，不， 分文物不要，给我出了气就行。那自然是出气了，这老家伙趴半年他也起不来呀，反正这把火烧不死他，他算捡条狗命，要不看着兄弟你呀，我早把他心给他掏出来了。行行，我多谢大哥，天快亮了，你们快走吧。 兄弟，我们可走了啊。 还是那句话，你多真想入伙，你到青马坎三德沟去找哥哥，只要一提你的名字，我们的弟兄全都知道。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走了，唐二虎领人走了。张作霖趁着天不亮偷偷摸摸回来，把门开开，往炕上一躺，这心里是非常兴奋，这就叫报仇啊，孙鬼子报应该，我看你往后你怎么做这个人。这一宿觉过去了，到了第二天，消息传来，高坎街上全震动了，人们是三个一群两个一伙，都谈论昨夜晚间孙家大院发生的事。哎，你听说没，黄家店的大财主孙鬼子叫胡子给抢了。 是啊， 杀人呢，那还不知道今儿，哎呀，把苏鬼子揍坏了，现在在医院抢救呢。听说早上起套车送到营口去治去了，这老兔崽子能不能保住命还在两说着，还放火烧了呢，烧了20多间房子，把粮仓都给烧了，幸亏扑救的及时，不然那就完了。哎，你们听说没？那个郑大虎的那个炮手，好嘛，肋条也折了，胳膊打断3节，眼珠子都给揍冒了，也跑到营口去治去了。我这胡子怎么抢了他家了？啊，胡子谁家不抢啊？谁有钱抢谁呗？人们议论。张作霖到街上假装买盒烟，用耳朵一扫，心里高兴。可是回到家里头，冷静的一琢磨，哎呦，有点害怕，是坐卧不安呐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做了亏心事，就怕鬼叫门。张作霖每当想起这件事儿，寒毛根发胀，脑门子就冒冷汗了。啊，正这时候，有人拍他肩膀一下，可把张作霖吓坏了。他以为犯了案，官府来人了呢。抬头一看，哎呦，这心才放下。来人是谁呀？是大财主于六爷的管家，这人叫于兴安，人们都管他叫于管家。因为这于六爷对张作霖有救命之恩，又是高侃的大财主，张作霖呢也曾经到人家家去过，认识这管家。张作霖赶紧站起来了，哎呦，管家您怎么来了？啊，闲着呢，奉六爷之命来请您到家里去一趟。哦，有事儿吗？有点事儿。张作霖一想，这不能不去，把东西归着归着，跟着管家起了身了。等到了于六爷家里头，人家家里阔气，前院后院套院跨院，门脸是买卖。那于六爷广在高坎、营口、海城、牛庄一带有10几处买卖了，家里的佣人上上下下也有几十号。张作霖等进了厅房，于六爷正等着他呢。一看张作霖进来，于六爷欠身离座，来了，坐坐坐。六爷，有您在，我站着就可以了。不，你是客人，坐下坐下，现茶。你看这于六爷呀，有这时候好，他跟别的财主不一样。上上下下的人不管穷富，哎，他都能处得来，没有地主那个架子，所以张作霖从心里往外对他就非常尊敬，也不那么拘束，就这样在旁边坐下了。六爷，您找我来有事儿啊？啊，小事不大，一呢是请你来串串门，咱们唠扯唠扯。老嘎子，说实在的，我对你这个人呢印象很好。别看你年岁不大，在高坎处的就算不错呀，人们谈到你没有不挑大拇指的。我打算呢跟你亲近一步，往后啊你常来，没事陪着我唠唠嗑，你看怎么样？六爷，我是个粗人，没念过书，如果六爷不嫌弃的话，我遵命照办就是。好，好。另外还有点事儿，你愿意就愿意，不愿意呢 就算我没说。我发现你在老长头那儿开个寿衣庄子，门脸儿也不起眼儿，那地方也背，你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难以施展。拿我家来说吧，光大车十几罐，大牲口几十头，离不开寿衣。我打算呢，把你请到我家来，做个家庭寿衣，一年我给你银子，我包下来，你是不是就省心了，也能积咱俩钱儿？另外呢，别取你的材料，我家房子有的是，就在街面上给你三间房，你开个门点，所有的收入还都归你。我家里的牲口有了病，你就来治理，没事你就在那赚钱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我作莲，你乐意不乐意？张作霖一听啊，就站起来了，是感恩不尽啊。这种好事上哪儿找去？说实在的，凭自己这身份，那怎么巴结人家于六爷？这是人家看得起自己，拉自己一把。所以作霖赶紧抱拳施礼：“六爷，我太感激您了，那当然是好了，我求之不得。”好嘞，要这么说你乐意了，咱算一言为定。你呢，现在就回去跟老长头啊，把我的意思说说，别让他误会了，说什么什么喜新厌旧啊，忘恩负义了，要落了这个话吧，对你对我都不好。好吧，我现在就回去商议。张作霖兴冲冲回去，见着老长头干爹常泽春，把于六爷的意思讲述一遍。老长头通情达理呀，老嘎子，哎呀，你的福分可不浅呐，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去，连我都替你高兴，可我怎么还能误会呢？的确，你在我这儿也就是混饭吃，哎，就把你啊取了材料了，你要到财主家去，于六爷要拉吧拉吧你，孩子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我同意同意。书说简短，过了两天，张作霖离开老常家豆腐房，搬到于六家里来。这于六是盛情款待，把上上下下的人都找来，给张作霖做了介绍，告诉他这是咱们家衣冠啊，专门给咱们家衣马的，这是客人，你们可不准对他不礼貌。上下人点头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，都管张作霖叫张衣冠。其实这叫什么官呢？这叫高抬他，就是个普通的寿衣。另外这个余料说到哪儿做到哪儿，就在他们家临街这儿三间房给张作霖腾出来了，油漆彩画一新，门前订了几溜庄子，里边有药匣子、药柜、药箱子，缺什么药派人去购买。这回这门脸在高坎那算头一排的，收拾的讲究，里头有个小套间，张作霖在这一住，为了上于六爷家里方便呢，开个后门，开个这门就是老于家，在大街也能去，哎，在后门也能进，这是比较方便的。张作霖就在这块住下了。于六爷派人一给宣传，这买卖还真火起来了。你想那个年头，口外贩马的人陆续不断，本街上养牲口的人也不少，马贩子也经常在这块落脚，所以他这个买卖 这接应不暇，有时候把张作霖忙得连饭都吃不上。可尽管如此，张作霖高兴啊，这腰包是逐渐丰满，对于六爷那感激的是无不可。这于六爷在家里不管有什么事儿，都把张作霖找去陪客人，对待就是上宾。张作霖一想，行了，这趟高坎我算没白来呀，我娘得多高兴啊，要照这样子混个三年五载的，我就能发个小财，回家买房子置地不成问题，我娘啊就能安心养老了，我呢起码来说活个十年八年的不必发愁了。哎，心里特别高兴，很自然的就哼起小曲儿。另外人要走了正道了，他就不进赌场了。这六爷爷老劝他说，别看我家开赌局，分什么人，对着你我希望你别迈那门槛儿，一心走正路。是是是，张作霖就听了话了。树欲静风不止，要什么事儿都没有咱还说什么呢？实际上人生在世也离不开事情。张作霖正在一帆风顺的时候，大祸临头。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儿呢？于六啊有个小老婆，这小老婆花名叫二篮子，想当初在营口混事，是营口平康里双凤堂的。这个于六呢在营口街上有买卖，经常来来往往，有时候呢就到双凤堂去混个乐子，认识这二篮子了，一来二去就处热了，花了300两银子给二篮子赎身，接到高侃家里头做了小老婆了。但是两个人的年纪相差悬殊，这于六今年多大了？58岁，快60了。二篮子呢今年才20，你说差着好几十岁呢，他能安心吗？别看平常有吃有喝，丫鬟婆子陪着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但是二篮子每当想起自己的身世也偷着掉眼泪。这一辈子青春年少嫁给个老糟头子能罢休得了吗？可平常深宅大院，他很少跟外界接触，也就偷着掉掉眼泪算了。现在冒出个张作霖，那么经常跟二篮子接触，于六没拿张作霖当外人，有时候叫二篮子出来陪着吃饭，有说有笑的。人这一经常接触就动了感情了。二篮子发现这张作霖个头虽然不高，但是倍儿精神，眼睛不大有神呢，眉清目秀，收拾的也俏皮，大辫在身后一搭呢，穿的立立正正的，而且口齿伶俐，能言善讲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所以才博得于六爷的欢心。你看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去？二篮子一想，如果我不是嫁给于六，我要找张作霖这样的丈夫，这一辈子我是心满意足。因此自从张作霖来了之后，二篮子是春心荡漾，跃跃欲试。每当见着张作霖，